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呢，本市的北风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呢还是比较高，达到了11摄氏度，空气很清新，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交通出行。日落之后风力会有所减小，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三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的西部地区车多路段包括了万寿路的北向南方向、玉渊潭南路东西双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路段的由西向东方向、杏石口路四季青桥以西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大气污染、居室装修污染、过敏季的花粉感染，这些通过呼吸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如何做好健康的自我防护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家里到底需不需要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的净化参数有哪些实际意义？使用空气净化器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事项？健康加油站与市建促会合作推出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所张贵宾主任医师跟您聊聊如何选对用好空气净化器。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周日呢，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北京的系列访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所张贵宾主任医师。您好，张主任。 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啊，特别的接地气儿啊，应该真的是生活在北京，甚至现在生活在全国的很多城市哈，面对这种雾霾天啊，或者是居室污染的情况呀，家家常备的一个必备的家庭的电器吧，它的名字叫空气净化器哈。那今天我们就要请专业人士从专业角度来帮我们说一说如何正确挑选和使用这个空气净化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的环节，那我现在就为您出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您听好题目。挑选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啊，几个理想标准是什么？这个有点难，有点专业，但是我们就考虑一下哈，如果我们自己挑选一个空气净化器，您希望它能够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那几个 终极目标，我们的追求目标，这就是它的理想标准了。好，挑选空气净化器的几个理想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哈。那么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实用健康小礼物。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这两个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如何挑选空气净化器，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好，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如何挑选这个比较理想的空气净化器。其实每到周日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很多嘉宾呢都是北京市的一些健康科普专家，而且最近我们邀请到的这些嘉宾啊，他们都是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这个系统的科普大赛的获奖选手。包括我们今天的张贵宾主任也是这样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今年参加这个大赛为什么会专门挑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感觉这个话题应该是比较接地气儿的。因为我是参加了两届这个健康科普大赛，觉得今年的比赛呢更加注重这个应用，所以呢作为选手，我们能把这些比较晦涩生僻的这个专业术语怎么给翻译成就是让贴近生活的这些白话文，让更多的人能理解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不能把这些实验数据啊这些研究成果仅仅停留在这个论文论著里面，所以呢就是更加接地气儿的这些 话题选题、 应该是我认为是群众应该是喜闻乐见的， 对，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其实前段时间我们来到这个节目做客的一些嘉宾哈，说哎呦挺紧张的，以前没有到过这些节目来做客，说平时您都干什么呀？平时我们天天也穿着八大褂，都在实验室里边，有专门研究各种各样的细菌的，那您的这个环境卫生所天天肯定也是要做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健康科普专家他们就是要把自己日常实验室里面那些声色难懂的一系列一套一套的各种数据换成我们通过节目让大家能够听得懂，尤其是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到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就是你们的目的了。 是这样的， 也是我们的宣传目的哈，不谋而合。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样挑选空气净化器。哎呀，我已经狠心做好准备了，万一今天听完节目发现我们家空气净化器我选的不对，我已经打算淘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空气质量怎么样，它直接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程度嘛，这个是息息相关的事情，所以还是值得的。有的人就说呢，说自个儿家里面吧空间比较小，每一台空气净化器都觉得放在那儿挺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有的听友就想问一问专家了，说可不可以我不使用空气净化器呢？这家里边一定需要用空气净化器吗？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家里面需不需要用空气净化器，应该由什么来决定呢？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人的一生有80%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比如在家里，在工作场所，这样呢，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室内的时间怎么有效的加强防护起来。北京这个空气质量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了室内空气的 PM2.5 占同时间段室外 PM2.5 的7到8成，也就是说当室外空气污染的时候，那你室内也是躲不过的。 即使是我们说我们家可能是双层的那个什么塑钢窗啊这类的，但其实当外边雾霾爆表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家里边其实也就是外面的室外雾霾的70%到80%这样的一个量，其实也是非常高 的。这是大量的数据得出来的结论。 所以怎么办？ 而且研究证明呢，PM2.5 它对增加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风险是有这个正相关的啊。 而且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还表明呢，这个细颗粒物 PM2.5 的有机物、有机提取物，它有致癌作用。因为这个 PM2.5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成分，它是在这个细颗粒物上，它是可以附着大量其他就是有机物啊，是致癌物啊，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哦、 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PM2.5、嗯、当我们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知道它已经很微小了。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微小，它可能就是一个核，它的外层还会包裹其他的，甚至是致癌的、危及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些物质。 是这样的， 这个坏蛋。所以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个空气净化器了。 对，是这样。就是在室内呢，加强防护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雾霾的时候，大家知道出门要戴口罩，但是在室内怎么办？你不可能老戴着口罩的啊。室内我们做的那个试验结果呢，就是空气净化器对于室内的那个颗粒物的去除效果是唯一就是有效的。 哦， 就是室内的那个咱们。 空气质量的改善， 对， 真的就是要有赖于这个空气净化器的。 是这样。 那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方式，哎呦，其他方式能有什么呀？我勤擦了点那些灰儿啊， 那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空气净化器它的原理呢，是通过吸附或者通过静电，它把这些细小的颗粒物聚集在一起， 吸进来。 对，是这样，然后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就是它简单原理可以想象一下，它是要把那个整个的空气吸进来，然后通过它的一系列滤网，把这个里边我们不想要的那些物质，该吸附的，然后该消灭的，然后再把这个相对来说已经过滤好的空气再还到我们的室内来。 对，是， 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哈。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刚才我们说了居室小不小，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的专家已经提到，空气质量，室内的空气质量真的是只有靠空气净化器才能有效的解决它。 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空气净化器。 嗯，那空气净化器它主要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哪些个问题呢？尤其是哪些人群是格外特别需要的呢？我们说了雾霾天 PM2.5 这肯定是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空气净化器对颗粒物是最有效的。除此之外，像新装修家庭的那个甲醛、苯系物这些气态污染物，但是我们的实验，空气净化器对这一类气态污染物的那个净化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哦，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空气净化器，它在那个广告语里边是说它对于什么居室装修的那些污染物 有效，但是有限， 效果有限。 对，不像去除颗粒物这么明显。 哦， 去除颗粒物就是一台去除颗粒物的空气净化器，我们用它一个小时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室内的那个空气净化三分之二，把颗粒物净化掉三分之二。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在颗粒物污染的时候选择空气净化器是最有效的。再有刚才说到人群，就肯定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一些比如像心肺血管心血管疾病或者呼吸道疾病的这些敏感人群，这些人要格外注意。 就是您是需要这个空气净化器的， 是 出门戴口罩，到了屋子里，甭管是家里还是这个您的办公场所哈，如果能有空气净化器的话， 这是 最理想的。 而且我们最新的数据，北京市的家庭里面有60%的家拥有空气净化器，在工作场所呢是40%的工作场所都已经安装了使用了空气净化器，包括像学校，像我们的办公场所， 所以其实这一条也是这样子，每当我们在办公室里边觉得哟外边空气不好，但是呢为了这个通风，有的时候窗户还开着呢，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大家开始翻找，把那个空气净化器隐藏在各处的空气净化器就给找出来了。但是前两天我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说哟这个空气净化器应该是该换滤芯了啊。对，所以在这个空气净化器的使用过程当中，一，我们拥有空气净化器，刚才一系列的这个条件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有必要，这个跟您的房子的大和小这个没关系，咱们真的为了健康可以把其他的一些不该要的东西清除您的房间，但是空气净化器是应该保留在这里的。 是的， 好的。还有像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这个比较特殊人群哈，老年人啊，小朋友呀，尤其是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以及这个呼吸道， 就是这样疾病的患者哈，包括流感季又要来了，这段时间其实对这个流感的话，这空气净化器能有什么帮助吗？ 嗯，这个我要说一下，就是给网友更正一下这个概念，就是像那个流感季节呢，这些流感病毒，或者说你比如说呼吸道疾病，它还有链球菌呀，这些细菌，细菌和病毒它都是具有生物活性的，它是用咱们白话说它是活物 啊。 而咱们的净化器的净化原理呢，它是通过吸附或者通过静电，但是这种吸附功能和这个静电的集尘功能，它只是把它聚集到一起，通过吸附到网子上，而那个 不能杀灭它是吗？ 是这样，我没有表达好啊，就是 哦， 它不能把具有生物活性的东西给杀死， 这就很麻烦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居室里面的某一种这个细菌，它的这个量比较大，就是在这个空气当中嘛哈，甚至由于我们这个人与人的这种口这种呼吸啊，它传播在空气中，您使用空气净化器挺好的，它能够被吸附进去，但是它死不了， 死不了， 它在那个里面会不会变成一个细菌温床？ 所以如果是传染病季节，那你要用了空气净化器，那这时候就不要等到说我半年再换网，那你就及时换掉这个当这个流行季节过去之后，那你把这个网就要换掉， 抓紧时间更换了， 因为它已经吸附了病毒，它又没有办法把它杀死。 其实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居室之内的这个污染物或者说污染源，它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哈。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对于你刚才说颗粒类的那种，类似于 PM2.5 啊、PM10 啊， 对，这些东西，甚至是花粉， 对 啊，对，这也都算是颗粒物哈，能够漂浮在空气中的。那么咱们的空气净化器对于这一类物质 是非常有效的， 净化非常非常的有效。那么还有哪些东西，就是咱们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像刚才说了居室污染那一类有效，但是效果很有限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吗？ 像苯吸物甲醛这些是新装修的，这个是刚才我说了它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有条件，那你要添置这一类的，那你在购置选的过程中，你就要和那个供货的那个地方你就挑选好了我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也是专门有一些来除甲醛除这些化学物质 的 这样的机器，那个叫空气净化器吗？ 叫空气净化器。 所以您看看，这就是我们挑选空气净化器，首先您要明确目的是什么， 是 您是想要去除掉那些颗粒物，还是想要去掉主要的什么甲醛苯呀，这些装修后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要是新装修的房间，您去挑选空气净化器的时候，那首先 那就有侧重的， 要侧重点了。或者说是不是两种也该有也都得有，这屋放上主要是这种的，那屋放上那种的，时不时两个再调换着用，可以这样吗？ 有条件可以这样的，新装修的家， 多几个空气净化器不为过哈。我们来看看网友提问，说现在市面上空气净化器种类太多了，光听宣传的话呢，云里雾里的，想请问专家，这个到底有多少种啊？怎么选择适合自己家的呢？空气净化器的种类，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云里雾里的宣传，把这个网友的这个基本概念给搞懵了。事实上我先帮网友更正一下，就市面的空气净化器是品牌太多了，而不是种类多。这个种类呢，目前常见的净化器呢，有过滤吸附型，有静电集尘型，还有为数不多的同时又有过滤又有静电这除尘方式相结合的复合型，这个不多啊。这是按净化原理分的类，所以说市面上不是种类太多，而是品牌鱼龙混珠的。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只是品牌太多了， 是， 但是种类其实就是那么几种。 对对对，就根据它的净化原理嘛。 你要 选择呢，就是根据你们家的需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净化器。比如说我就要防 PM2.5， 那我就选择对颗粒物净化能力很突出的这类净化器。如果是新装修的，刚才我说了，那你就选择对甲醛净化能力好一些的净化器。 所以说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二三类， 是， 对，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到的。一个呢就是对于颗粒物这一类的，另外一个主要可能就是对于化学物质那一类的哈。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提问，他说听了专家介绍哈，爸妈家的老房子和自己刚刚装修过的新房子， 你看在选择空气净化器的时候这方向就应该是不一样的了。他想问问有没有像您刚才提的那种把两者混合到一块综合型的空气净化器呢，还是说就选择像您刚才说的各有侧重，按照你个体的需求侧重的这样的来比较好。先说有综合型的吗？ 综合型的就目前市面上它标榜的这种综合型的净化器，其实就目前的这个研发和这个制造的原理呢，它的净化能力净化效果一定还是会有侧重的。所以呢建议还是选择侧重个体需求的这个空气净化器比较好， 就是 大而全应该是做不到的，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针对角度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效果没有那么好。这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家空气净化器啊好多年了啊，然后某某品牌的，后来我发现呢当我考虑要换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是它那个滤芯儿，它那个滤芯儿分出了就是某一种，像这种它就是针对 PM2.5 的，然后还有复合型的。对，不是让我换空气净化器，而是说它那个滤芯儿有复合型的了。那这种怎么样呢？ 滤芯就是空气净化器的它主要的那个部件，而且也是它净化空气的关键的零部件，所以你那个换芯也是一个选择。 对，我就是说它现在这个滤芯里边以前就是一个普通的，比如说就适合某某型号的那个芯儿哈，现在它出了另外一款滤芯也能放到那个里面去，这回变成复合型的了。这个复合型的就有点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种综合型的那种净化的效果，说又能除什么什么什么颗粒，又能怎么怎么怎么样的。那这个是 这个我们 噱头，噱头更大吗？ 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净化器呢。 价格差不少，比如说那种普通的也就是200多，这个呢就要400多。 它的净化效果那还有待考量吧。 哦，就是不能以单纯以这个价格就是来判断， 不能以价格论英雄吧。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提问。网友说了，跟这个专家学点专业术语，想跟您学点专业术语，说这样一来以后我们挑选空气净化器哈，需要看好比如说哪些参数啊，那个时候我们去买可以跟售货员说出来，就不怕再被忽悠上当了。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同时又能够体现我们这种专业度的一些专业值哈，您也可以跟我们教两招。 有的。一台空气净化器呢最看重的几个指标呢，首先是洁净空气量。这个洁净空气量呢，其实通俗的来说呢，就是指空气净化器它一个小时提供这个洁净空气的量。我们可以理解是这个净化器的速率。那你要是比如说我打一个比喻吧，比如说这辆车它的时速可以开到80迈，而你那辆车可以开到100迈，那应该是100的比这80的要更好一些吧。 所以 这个可以理解。 第一个专业词儿叫 洁净空气量，这个值越大净化能力就越强。 简单来理解就是一个小时，比如说你这个屋放着这个空气净化器哈，看看它能够给你净化出来的空气是多少立方米。 对，是的， 大概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值是这个100的话，一个小时它能给你100单位的这个立方米的空气净化量。 对对对， 如果它是200的话，那就是翻倍的。 是，通常我们挑选这个净化器的时候呢，挑选这个颗粒物的空气净化量要大于150立方米。 哦， 如果要再低，那这个净化能力就有点低了。 净化空气量。也就是指每个小时它能够净化的空气的那个值是多少。 对，也就是说它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可以快速的让这个室内净化。 然后呢我们要记得那个值是要不小于150的。 对， 挑选这样的，这是一个就是基本底线了。 太低了，那你比如说像咱们房间， 我就得白花钱了的感觉，或者它达不到很好的这种劳动功效哈，这就不行了。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这个洁净空气量呢，它会随着这个空气净化器的使用呢，它逐渐衰减。 哦， 也就是说，你使的时间越长，这个洁净空气量它就慢慢的就下降了。 就是它的，比如说滤芯儿，我们说用的越久了， 对， 就感觉里边吸附的东西越脏了哈。 而且是这个室外的空气质量越坏的时候，就是污染越重的时候，它这个衰减的越快。 对，这个可以理解的。 这个呢就是说商家告诉我们 多长多长时间换一次这个滤芯，其实这是有道理的，这真的不是他的忽悠， 对，也不是说骗人让咱多花钱哈。 是 他的这种使用，你要是密切的和您家的这个使用频次呀，空气的这个污染程度啊， 都是相关的， 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好，请记住第一个专业词儿，洁净空气量要选择不低于150的哈，这样的来选择。还有什么词儿？ 下一个重要指标呢，就是累积净化量。 累积净化量， 它表示这个洁净空气量衰减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台机器它一共净化了多少？ 累积净化量就是用滤芯儿，衰减到一半了，也就是说， 当这个洁净空气量衰减到一半的时候， 哦， 这个时候它一共净化了多少污染物？这个是以克，以毫克为计，就以重量单位、质量单位计的。 那也就是应该是累积的越多， 这台机器越好， 就是功效越高。 对对对对，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拗口啊，就是通俗的理解呢，它就是表示这台空气净化器的耐力。 嗯， 所以用它来推算这个滤网用多久要更换。 哦， 嗯， 这个累积净化量，它是用来可以测算您家这个滤网用多长时间是需要更换的这样的一个值哈。 通常这个累积净化量呢，从3000毫克到12000毫克不等的，最高级别是12000毫克。 那就是说12000的那个，它的那个工作效能应该是超级强， 对， 因为它吸附的这样的一些颗粒物特别多，也能够用得更久哈。 对， 哦，好，那我们就是说洁净空气量我们要挑选它是大于150的，而这个累积净化量 有条件就往大了挑， 就往大了挑， 当然越大肯定是费用 越贵吧。 对对对， 哈，它现在那个最高值是多少？1200？ 12000， 最低不能低于多少？ 3000， 3000到12000，那我们尽量靠10000来选吧， 尽量往上走。 对，尽量往上选哈。 就是假设这一台净化器对颗粒物的累积净化量是12000毫克，如果在重度污染的状态，也就是说颗粒物的这个污染指数在300缪克每立方米的时候，假设咱们这间房是20平方米，那每天我开机12小时，因为一般回家的时间也就是12小时嘛。 对， 这个我们国标里有公式，这个公式太复杂，我就告诉你们，按这个算下来，这个滤网平均使用179天，也就是说，为什么滤网要半年更换 一次？半年 一换，对，这是有道理的。 哦，算了，那个值我觉得让我们每个人按照那个值， 咱可以记结果。 对，咱们就记结果就可以了。就是您选的时候就圈选，挑选累积净化量越高越好。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的建议，咱就是挑10000左右的吧。 是 啊，因为它这个价格就是越高，基本上它也是和那个净化的那个累积量 是 成 正比 的 啊。 好的，大家关于这个空气净化器哈，到底怎么来挑选，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哈，挑选净化器的几个理想标准是什么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实用健康小礼物。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国博27岁男副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第一个叫做洁净空气量，它的概念呢，就是一个小时您开着这个空气净化器，它能让您居室中多少立方米的这个空气得到一个有效的净化哈。那么这个值我们挑选的话，您记得得挑那种超过150的啊，我们说这样它起码才能够比较有效。另外一个呢叫做累积净化量，这个呢也是跟咱们比如说多长时间要更换滤芯啊，哎，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效率之间呀是成正比的一个关系。我们给大家推荐哈，它正常呢是3000到12000的这样一个值，咱为了让它效果比较好吧，当然了也得考虑性价比哈，咱就挑个8000-10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净化值，哎，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一点。好，关于如何挑选空气净化器，您更在乎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欢迎您随时来和张贵宾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接下来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上半段那道题的正确答案哈。我们出的题目是说挑选空气净化器的几个理想标准是什么？现在这个找对象啊什么的，不得说了吗？哎呀，你的理想类型，你得说几条标准哈。那个挑选空气净化器也是这样子的， 很好理解，它一定是效能要高的，所以是高效。而且它的咱大环境下也要节能嘛，所以高效节能。刚才我还没有告诉大家这个噪音控制在什么、什么。那个位置合适，噪音呢，一般它是因为是机械嘛，它一定是有声音的，但是我们也是越低越好，把它控制在55分贝以下比较合适， 低噪音。 是的，如果要是卧室，还应该选择更低一点的。 对，因为就是现在的那些空气净化器都能调整风量，你那风量越大，然后它那个声音也就越大嘛， 噪音肯定就大起来了。 对啊，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就权衡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比如说，我刚进家门，哎呀，这个空气不好，唰，我开到给它最大，就是先听它吵一会儿，但是它能够快速的把空气净化了。 对， 你像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得开着的时候， 相对就静 调到最小档， 对， 就可以哈。 对， 好，所以起码要是理想的三个标准：节能、高效、低噪音。 是的， 好嘞，这是两高一低哈。好，那我们要恭喜的是我们的微信网友艾薇儿，恭喜您获奖了，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好，关于空气净化器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和科普的内容呢？刚刚我们是学了这个洁净空气量、累积净化量，基本上是不是凭着这俩专业术语，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也能不被忽悠了， 是这样的。 就能够挑选到我们说节能、高效、低噪音，您再把这个理想的这个想法一说，专业 是 没人敢蒙您哈。 估计导购你把这两个词一说出来，导购知道这有准备，只有准备而来， 这是真本事的。好，再来看看网友提问，空气净化器使用过程中设定风速有啥讲究？就选择自动模式好呢，还是说雾霾天非雾霾天我要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风速设计呢？ 这个网友真是很细啊。 我有的时候就懒，然后我就直接点个什么自动模式。 我是想说这个自动模式应该更适合年轻人 啊。 但是就是设定风速事实上没有一定之规啊，就像刚才那个咱们白主播所说的，我回家以后我着急呀，因为外面很脏，我想让室内尽快的降下来嘛，这个污染物，那我可以开大风速。但是我待的时间长了，比如说我厅里我在看电视，那这个声音太大了， 吵得慌， 你风速大的时候它一定噪音就起来了。所以这个还是按自己的需求比较合适，是设定更适合自己的风速。 就是说一方面当我们的这种个人时间呀、人在这个屋里边哈，条件允许，其实您手动来调它那个风速大小是很好的， 更适合自己。 对，那如果说我们像我们比较懒，我们年轻人哈，我们就可以直接选个自动档也可以， 那也未尝不可。它也会根据这个净化这个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也会降下来的速度。 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眼看着我说哎呦今天空气不太好，夸一点上，它刚开始就是反应没有快，然后几秒钟之后 就非常剧烈了， 它那个分数就上来了。然后我一看它上面那个亮灯，它通过不同颜色的灯来判断嘛，亮红灯，然后这个时候它声音是最大的，那个顶上是显示是高效、 来进行一个净化的。 对， 然后净化到一会儿呢，你就发现哎，变成黄灯了 啊。那时候室内的那个污染物就已经 降下 来 了，然后它那个上面基本上显示就是经济型了，就是中档。对，然后再过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变成绿灯了，然后空气不错了， 就 那个声音也小下来了。 是啊。这个自动模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挺智能的哈。 可能像我这年龄更愿意我去手动 去，有一个跟他的这个叫什么互动感。 是的。 好，那我们记得挑选空气净化器的时候，您的几个理想标准就是高效、节能和这个低噪音。那么您记住两个专业词儿吧，这个洁净空气量和累积净化量，伴着这俩词儿，咱们再去挑选空气净化器，拿过来使用。这个风速大小呢，您想调自动，咱就调自动。您要是想选手动，哪一档哪一档哪一档，根据您的不同需求，您来设计就可以了。其实在这里，我觉得可以问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有些人他会觉得我那个风速最大的时候，在高效使用的时候，它要比低的那个更费电。 那一定的， 是一定的， 一定的。 但是在这个里边，其实我们还是特别想提醒大家，那么贵的设备，你比如说上万块钱，您可能都买了，然后为的是什么呢？让它保持一个空气中空气的这样的好的质量，身体更健康。真的， 这个投入 那一点点 这个投入应该是值得的。 对，所以咱们就别在这个电费上觉得，哟，我用一会儿，然后关一会儿，然后再开。很多老年人这样， 那不必要， 没必要那样， 那不必要。 而且那样一来，是不是它也会让，就是我们说这种其实未必节能， 它频繁启动，其实对这个机器的损耗还是一方面 挺大的。 对， 就像以前我们也说那个电视哈，您看的时候开，不看就是叉叉叉全关。后来发现，在某一种状态下，它对那个机器本身损耗比较大。 对， 这个空气净化器也是这个原理。 它事实上它可以自己休眠的。 尤其是啊，当您的空气质量真的已经达标的时候，人家就已经降到就是最低的那种节能档。 对， 在小风这样的规着， 还是比较智能的。 好，我们还是选择这样的吧，哈。再来看一看微信网友提问，他说家庭中是不是最好每个房间都放一个空气净化器比较好呢？专家挑选的时候会选择一个种类还是选不同种类的？ 这个嘛，因人而异啊，因家庭而异。比如说像我们家这个净化器，因为我只有一台，我就选择放在厅里了。这样呢，因为厅里是我们大家都活动的 公共场所。 对对对，是这样。而且我也怕吵，就没有放在那个卧室里。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每个房间都配备上。 我现在有三台空气净化器。 这个选择品种和这个品牌呢，还是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的财力，这都是有关系的。 咱们这么说哈，真的是那个越贵的越好吗？我每次要选的话，我可能就是跟给我推销的人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比怎么样？就比如说他这个就是花的那个钱和他能给我提供的这个服务，我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值， 应该有这个怎么叫一分钱一分货吗？ 他那个价格和实际我们那个需求之间的的确确是成正比的， 应该是的。 好，听您这句话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哈。至于选择的种类，其实我们说了品牌特别多，但是种类其实没有那么多。 对 啊，主要也算两大类吧。一类就是这种颗粒物的，另外一方面是那些化学有机物啊什么的。好，再来看看这个问题，他说家里有两种空气净化器，一种是要换过滤网的，一种是可以清洗过滤网的那种，他想问问这两种各有什么优缺点没有，还有过滤网多长时间换一次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是天天使用和偶尔使用，那过滤网都是半年换一下吗？ 这个问题比较多的， 好几个问题哈， 一个一个说吧。就是一个要换过滤网的，一个要清洗过滤网的，这应该清洗的可能是那个静电吸尘器，过滤网是不可以清洗的。这个过滤网的使用寿命刚才说了，它会衰减的，而且是与天气也有关，与你使用的频率都有关。这个呢，它的优点呢是它效能高，但是缺点就是它需要后期投入。这网友你说这个清洗呢，我觉得应该是静电吸尘器啊。静电吸尘器它用水清洗之后还可以再次使用的，而过滤网是不可以的。 那这两种它就是在挑选方面有什么各有侧重吗？ 吸尘器可能就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而且费用低，你清洗完还可以重复利用。 就是它那个吸尘器，我们家有一款是这种。 静电极尘的。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那个通电，它会有两个这个就是像电极一样的那个地方。我昨天这两天天不还是挺好的吗？我刚给它拿那个水冲洗完了之后，放在那儿晾干了。 晾干之后还可以 再安进去， 对对对，这是它的优点啊。但是它的效能可能没有那个过滤网更来的快，那个吸附嘛。 我在家里边专门拿 PM2.5 的那个测试的那个，对，两个房间我试过，然后就会发现这边大概比如说那边达到十或者是低于十的这样的一个值，然后这边可能还是20-30。 是，这是它俩的优缺点啊。就说过滤网多长时间？换一次合适呢？这按咱北京的这种空气质量，尤其这种冬春季啊，过滤网大致可以使用半年。刚才我说了，它是有公式的啊，天天使用和偶尔使用呢，咱想一想，肯定是有区别的。刚才说这个半年换一次过滤网，是按照每天开机12小时计算的。就是如果偶尔使用，那你可以累积这个开机的时间，累积成12小时，你可以算一个天，就像咱们的工作日嘛。 然后就相当于把那个值累计一下。 对。那应该是使用的时间，就你偶尔使用，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你像今天这么好的天气，那就不需要开了， 不需要开空气净化器， 那你今天就不要计算成一天了吗？这179天里就不含今天，我这意思啊。 这179天是按照每天用12个小时来算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么就好明白了。 是，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儿童的，你可能就不是12小时了， 他可能全天开着， 那你就要全天开嘛，那你就算一算，家里有孩子这。数学公式很好算的啊，算一算，那你可能就坚持不了半年了。 你可能没准3-4个月换一下的。 对对对对，这一定不要是固定下来说我就半年换一次。 好，半年换一次的指的是您每天累计使用达到12个小时。对，那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如果您就是白领，天天可能也就睡觉那么一会儿哈，回到家里边也未必一直开的那种。 对对对， 您把这时间刨出去。 是的。 那可能没准咱们需要8-9个月换一次。 对。 但是如果是老年人孩子天天在家，您也天天基本上开着的那种的话， 那频率就要快一些。 对，3-4个月咱们可能就需要更换了。对，这是一个方法。再来看网友提问，冬季容易患上感冒和流感，家里有病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开着空气净化器比较好，能起到预防传染的效果吗？哎，这问题不错， 这个挺专业的。这个问题，就是家里如果有流感病人，最好的选择还是开窗通风换气，这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是雾霾天，那你使用净化器的同时，也一定让这个病人和健康人分室隔离。 哦，尽量是在家庭隔离还好。 对，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净化器它只是吸附，它静电集成，就是集尘。给它收集到一起，但是它起不到杀灭细菌、杀灭病毒的这个效果。哦， 就是空气净化器，它能够吸附这个细菌，但是它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效果。 对， 所以 像流感它是病毒嘛，这病毒它也是具有生物活性的， 它也杀灭不了， 它随时都在生长的。 哎呀 啊！ 所以我让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那个滤芯啊，更得勤换着点了。 是的，是的， 要不然上面的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就变成一个滋生的温床了。 是， 哎呀，兄弟们终于见面了，然后大家在那儿一起。 家里有了病人之后，等康复之后，我觉得这个网是应该要换的， 就该换了， 就不要拘泥于说我没到半年呢。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要 这是非常时期，传染病时期嘛， 来更换。哎，我前两天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双十一，我每年都不知道该买什么，就年年都不买。后来我发现， 过滤网可以选择。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买滤芯呢？我现在已经开始盼着双12了。然后我们身边同事就买了。觉得还是 很明智， 这个东西是明智的。 是 它那个过滤网，您家合适的那个型号的过滤网，我们真的是可以一直囤着。就像我们刚才专家说到了，您的这个室外空气质量情况不一样，您家中有老人小孩使用频率不一样，还有就是最近有人可能患了这种生病的话， 呼吸道传染病， 对，那不到那些时间，您按说也应该及时来更换了。 所以家里有一两套是合适的， 对，备着点哈。再来看网友提问，天气好的时候，以前它都是开窗通风，现在如果家里一直开着空气净化器，可以不开窗通风了吗？ 一直开着空气净化器，其实天气好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开窗通风是最好的选择。他说的以前是，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 只要天气好，我们首选的是开窗通风。 开窗通风，这是首选。 哦，然后是空气净化器，但更多的 空气净化器是你外面空气不好的时候，那我开不了窗，那我这时候只能用空气净化器把我室内的空气给它洁净一下。 好嘞，所以您看看哈，大家要理顺一下这个 关系。当我们的室外空气质量特别好的时候，那么首选的让室内空气，咱们通过开窗通风给它更新了。 对， 当室外空气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开窗通风的情况之下，那您就该按十二点使上你们家的空气净化器， 是这样， 及时更换滤芯儿。 所以不用纠结，开窗和开净化器它不应该是同时进行的， 嗯， 是这样吧？ 好，再来看看网友提问：空气净化器用了好多年，需要换新的吗？ 嗯，空气净化器本身是吧，这个平时呢咱们这个滤网是一定按时间按你使用频次要更换的。用了好多年的净化器，如果这个整机的比较陈旧了，如果它频繁出现故障了，那我认为它也达不到净化效果了，就需要换新的了。 这得分情况， 是是， 对，然后得估计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净化器那个时候它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些使用需求的。 对对 对，要不然就该换，就得换了哈。 啊，就像这台老车它已经爬不动了，你非要让它爬 它也得报废啊，应该有使用报废期嘛。 对对对对，是， 它毕竟它就是一个这个电器而已。 是， 小顺提问，他说空气不好的时候啊，净化器需要一直开着吗？据说开一小时可以关一小时。 持续开一小时可以使室内的空气质量能把那个污染物净化三分之二。 嗯， 继续开这个空气质量可以达到 U， 达到 U 的时候它自己就自动会 降到最低档。 对对对对对。 但如果它关了呢？再关一小时。 那不必要这么折腾。 你看我觉得小事儿啊，你可能跟我以前有些想法一样就是为了我们省点电哈，或者让我们的机器休息休息，但这是错误的。当空气不好的时候，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是需要24小时开着它来使用的。而且我们就是不建议开一小时关一小时，因为我曾经在屋里测算过，你一旦关了之后很快，我们说嘛，外面大污染，那个里面小污染， 对， 很快它那个就是空气质量就又下来了。您这时候再反复开关，对机器也是伤害， 而且对咱们空气质量反反复复的，你人一次一次的适应它也 没必要。 对对对，是， 对，而且呢，如果选择它那个自动档的话呢，到了一定的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自动就变成节能档了。 是， 对， 是， 然后那个声音也小啦，耗的电也少了。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话想对大家特别提示的吗？给您20秒。 好吧，我是想说在北京就当今的空气质量呢，这一台适合咱们自己家里的空气净化器呢，可以使咱们家里能去除 PM2.5， 能洁净空气。这个挑选净化器呢，咱一定还要记住这个三高一低。就是刚才说的高洁净空气量、高累积净化量、高能效，但是噪音是要低的。 对， 这个三高一低的组合是应该是最好的净化器，这样呢能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健康营造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洁净的居住环境。 对，机器嘛，它是要为我们人服好物的， 是这样。 好，再次感谢张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喽。 傍晚操场，树荫投下月光，许下的。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